ChinesePod.com 我死定了。 怎么了？ 我这次考得很差。 我也很差。 我爸妈会打死我的。 应该不会吧。